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陶杰、刘世良、胡恩威，光明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光明顶今晚咧嘅话题咧就系、都同上个星期有啲关系，不过咧都系讲埋呢个话题，讲埋今晚就暂时告一段落噶啦。 系啱啱， 都系同创意有关。咁啊呢个叫千金万金亿金今晚 无价，跟住 无价无价咧，今晚呢个叫创意地狱啦。点解咧？因为上个星期咁啊提出个问题啊嘛，威哥。他就話點解咧？即係北歐、丹麥、瑞典、芬蘭呢啲咧，個個都係小國寡民，但係人哋嗰啲電視台咁多獨立製作嘅頻道，係嘛？係咪政府嗰個發牌嗰個法例嗰度咧係咁樣樣咧？即係方便多元嘅觀眾嘅層次，而香港就冇咧。即係你上次提出個問題，即係冇咗個答案。今日咧要補飛。即係探討埋個答案喺邊度，係嘛？嗱，點解香港缺乏獨立嘅即係嗰個影視電影，其實都有嗰一陣，但係而家都慢慢式微，即係個電視嗰製作點解會少咧？即係冇獨立嘅小本製作嚟做。 政府香港嗰個廣播政策本身發牌制度 固然啦，係啊， 咁就令到一台獨大啦。咁所以個責任就唔可以賴曬嗰台嘅，因為如果政府發多啲牌嘅話，或者容許多啲唔同嘅人去經營電視台嘅話咧，就可能會多啲選擇。同埋另外咧，我相信就係去翻嗰個公營電台嘅概念，香港係冇嘅。香港而家淨係政府電台 啊嘛。有 嗰個係唔係嗰個唔可以公營嘅？嗰個係叫政府經營，因為裏面全部都係公務員嚟噶嘛。如果係公務員嘅話咧，嗰個係個政府嘅廣播機構。就唔係公營機構。 你話廣播條例正一台獨大啊？你記唔記得70年代？除咗 佳藝電視， 冇錯啦。除咗無線、麗的，咁啊仲有一間佳藝電視。後來佳藝電視發生咩事？ 倒閉。 倒閉執啦。點解倒閉？ 經營不善。 經營不善啦。點樣經營不善？ 點樣經營不善？ 當然係入不敷支啊。 呢個係因為佢哋開得太，即係佢哋本身嗰陣時成個經營嘅方式，即係投資太大，即係冇睇 投資太大，冇錯啦。 同埋佢預期回本期好似好短嘅，我記得 即係 太急功近利，我覺得 佢計算好似半年之內就會回本咁樣。 呢個天方夜談。嗱，話你聽點解香港咧，即係冇咗個獨立製作？我諗起呢個街市嗰個死亡案例，就佢一開台嘅時候。他做了大製作，隋唐風雲，記唔記得？ 金刀情俠、 紅樓夢、金刀情俠，養埋成班女藝員，他照足無線麗的咁同一模式。嗰時啊，呢個街市之花，米雪啦， 你問阿嘟嘟姐都知喎。 嘟嘟鄭裕玲啦， 名流情史做女主角。 文雪兒啦， 嗰陣時負責處理嘅就係周梁淑怡。 小生就羅樂林啦，咁啊呢啲幕前嘅喎，白彪啦，嚇咁啊仲有咧，成班幕後咧，當時發生。徐克啦，好轰动嘅事件就系头先你阿胡欣威讲，就是、周梁淑怡嗰阵时听讲，我唔记得 六君子啊， 系劫持六君子，包括石少明 呢个就要问翻 刘天赐、 林玉华都知嘅，应该 林玉华等等，就一铺过咧就过档，由无线过去嚟的，听讲当年 过街市 梁诶过过对唔住过街市梁，听讲当年梁淑仪年薪200万，听讲我唔知有冇记错啊？ 哇，当时啊， 系啊，咁咧就 好犀利， 而家得大新闻啦， 系啊系啊。 街市啲倒閉咧，你又話經營方式不善， 唔係同埋我睇嗰個投資者、那個老闆本身嗰個幕後個財力撐唔到咁耐， 冇錯。但其實 嗱，彈藥彈藥唔夠喎。 問題就係啦，嗱，你頭先講嘅北歐嘅電視台咧，人哋嘅電視台啊，嗰個投資嘅方式同香港有咩根本嘅唔同？ 因為香港有個病態嘅 咩病態？ 個病態就係大家都係中意發展個大眾市場，就缺乏咧咗有人去投資喺個小眾市場嗰度，小眾。 市場嘅意思就係即係話，好似香港係好奇怪噶嘛。如果喺日本咧，你收視率達到25%就已經好犀利噶啦嘛。但係香港咧，你要100%，你先至叫做犀利。 三 咁你所以咧變咗成個社會，你就反映到咧係香港係好一元化嘅。 係啊，你呢個固 咁呢個小眾市場點解咁重要咧？就係、是、一個、嗯、一個社會裏邊，梗係有一啲中產口味啲啊，有啲知識分子口味啲啊，或者大家有唔同嘅興趣啊。但係而家似乎啲電視台咧，只係俾一種人睇嘅啫，嗰種嘅節目係嘛？ 呢、這個當然，呢、這個你讀講到北歐啊，北歐佢嗰個電視台，每一個電視台咧個投資唔係好似香港電視台咁投資 啊。 香港電視台一個最大嘅咧燒錢嘅特性就係、是、咧 拍劇、 拍劇同埋藝員制。佢拍劇咧就由編導、監製至到藝員、燈光、佈景，全部都係由嗰間電視台公司嘅僱員。但是呢北欧呢甚至美国和这个英国都是那些电视台你投资呢不是投资落这些创作人员那里是投资落工程人员即是说这个卫星啊这个放射即是发射的工程人员啊电脑啊这些呢它就是呢它你搞个电视台一个成本可以很低因为你起个壳摆一个壳在那里即是那是商场来的那商场你间了那些单位间间吉铺就得了咁你係吉鋪啦，你唔好理佢。你身為嗰個商場嘅主人咧，你自己千祈唔好定呢間鋪我要攞嚟賣精品，嗰間鋪攞嚟就賣餐廳。你將呢間間吉鋪咧公開投標，公開咧去等人哋去投資。 遞 proposal 上去， 係啊，冇錯啦，就遞 proposal。嗱，你講到北歐啊，英國 甚至乎你有一個定位嘅，即係譬如歐洲有一個好出名嘅電視台叫 ARTE，咁就德國政府同埋法國政府咧支持嘅。咁佢呢個電視台嘅定位咧，就專門係做一啲咧係新嘅電視產品，所以咧佢哋咧就會設一啲基金咧，就去有啲可以俾人申請咧，就去拍一啲比较冷门的题材的纪录片，譬如话咧，佢哋拍过几个都好出名，一个就讲劫机的历史、一个就讲香水的历史，系一啲咧题材咧，都系主流的电视台系唔会拍住，但系佢哋会去做。 你只要啊系实行一个叫做递交建议书制咧，即系 proposal 制咧，头先刘世良咁，咁你有好多空间咯。 唔系，而家港台都有噶，大台。 问第一，点解港台咧嗰个唔发达？ 有噶 嗱，你一家你一建立一个叫递 proposal， 即叫建议书制咧，第一就一定系成行成市，就一定喺街外咧，必定会雨后春笋，有几十间甚至几百间， 好多制作公司喺度， 一人小人嘅制作公司，好似你胡欣威同刘世良都可以注册间制作公司。你问啦，嗱，你头先讲话咩话？嗰、那个节目拍咩话？ 香水历史 啊，香水历史啦， 劫机历史， 劫机历史啦。或者叫做大賊啊，叫做中國山賊強盜歷史啊！你咪自己遞個建議書上咯。好啦，但係你遞建議書上嘅時候咧，由於電視台嘅頻道多，又或者電視台的經營者多，變咗咧唔係你去求佢。如果你嗰個建議書係好吸引咧，係各間電視台搶你添。咁嗰時你個價錢咪有 同埋佢調翻轉咧，譬如 BBC 咁樣咧，佢可以作為一個平台咧，除咗佢買咗你個節目之外咧，佢仲可以幫你去發行， 發行國際， 買 去融資， 買去外國 贏噶， 出 DVD、出 VCD 啊， 呢個係最緊要其中一個功能。 而家嘅荷里活咪就係咁咯， 咪同埋另外英國有個好出名叫 Channel 4啦，第四台啦，係 啊， 咁政府成立佢嘅目的咧，就係一個半商業半公營嘅機構，同 BBC 有啲唔一樣嘅。咁佢咧就係、是、有啲似一啲叫做叫做 VVC 啊，即係嗰啲叫做 風險 投資，就專係咧就協助一啲年青嘅導演 啊， 或者係一啲即係 你有咩新鮮嘅 導演嘅就可以去拍一啲電影， 創意嘅觀念 嚇。咁而家荷里活好多出名嘅電影咧，都係早期都係俾 Channel 4支持去拍出嚟，係嘛？ 是啊，绝对是啊，包括这个大导演 Ridley Scott 啊， 是啊，是啊， 当年啊就在 BBC 那里啊执头执尾啊，收尾自己啊去做下这些小本的东西，这样做到大。 不是，同埋他有些节目呢，比如我看过 Channel 4有个讲飲食。有個女人 係啊 ，Joy Lawson 嗰個節目， 係啊， 跟住佢得咗咧，咁啊 BBC 又會揾佢喎， 係啊， 咁咧見到佢就即係 groom 咗一個 扎起啊 新形式嘅節目，飲食節目出嚟。 呢個係香港你講創意或者香港個傳媒最大嘅一個盲點，就係、是、大家追求咧係最低嗰啲嘅嘛，最低工因素啊，就唔係話追求咧一個高水平啊。 好啦，嗱，你如果個電視台做到街市麗的無線咁。 佢孭住成大棚， 同埋大家喺競逐同一個市場嘛。 監製、藝員全部係自己嘅僱員嘅話，佢個成本必大。成本一大嘅話咧，你 效率就必低， 效率必低啊， 創意又必低， 唔係 同埋官僚咧， 最主要係個利潤，編制利潤低啊。 第一個大毛病就形成一個僵化嘅制度先。第二个大毛病咧，呢、這个因为你嘅成本高，武侠剧哇拍一套几多钱，你知唔知？几十万至上一百二百万，到嗰阵时边个话事？广告营业部话事。我话翻嚟，我话喂，得，我搵唔到广告啊，咁你仲拍咁高成本嘅嘢？广告部一拍台，你咪要即刻做低成本咯。 咁咪結果咪大家都係做埋同一樣嘢咯，出嚟。 唔係咁，所以跟住大家講緊，譬如 CIPA 啊，講緊而家香港 有 咩高增值啊、高科技，其實有個好核心嘅問題咧，就是、香港嗰、那個呢、這個思考模式要轉咯。 嗱，你一大陸而家慢慢嗰個電視台嗰製作已經走向北歐同埋英國化， 其實台灣都 係。台灣係啊，追上呢一樣。 你如果特區政府講乜都係假，你話要幫助香港電影電視製作人員北上就業，你就應該同大陸嗰邊講。话咧叫佢快啲实行一个叫做商场制，咁咧 而家已经系 大陆台， 大陆好多国外拍剧都香港人 独立制，好似王晶咪走咗上去做呢啲， 好多人都 多都系噶。 但系王晶嗰啲剧咧，套套嘢咧，色情啊，吓淫亵啊，即系冇道德噶，冇道德噶，赌王、赌霸、赌神嗰啲，大陆唔俾上。正式的电视台唔敢买佢，但佢地下 VCD 喎。 咁但系 有饭有啖饭食。 核心问题就系将来香港想个定位系点咯？即系如果我哋想同国内竞争嘅话咧，咁激烈 地下 VCD 都系合法噶。 咁你变咗有好多嘢，我哋系要追求。 今日搵到食咯。你今日签 C 牌有冇呢一个内容咧？我就睇唔到有啦。 嗰个软件咧就唔能够喺嗰个贸易安排里边解决。 要自己人争 佢，中意你香港人要。 即系头先你讲嘅北欧有个特色咧，好多香港人系唔知道。譬如话北欧系佢嗰个设计文化系好强嘅。咁佢设计文化好强，所以你要睇到好多，譬如你讲电话产品啊，好多出名嘅牌子啊，或者好多啲家私设计啊、产品设计啊，佢哋都系喺成个世界嗰个市场里边占一个好重要嘅地位。 佢呢个社会就有。有利于咧小本多元嘅独立制作公司咧， 系一齐或者人才咯。 你一谂到叫做个香水市，谂下个劫机市，有谂头，因为有空间有市场，系嘛？传真热线23390209，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陶杰、刘西良、胡恩威。光明顶， 光明顶开放传真热线23390209。今晚嘅话题咧叫创意地狱。咁啊，你如果 唔系创意地狱啦，套 即系夸张啲，文啫，有个文好嘅， 即系炼狱咩地 狱？炼狱啦， 有几多级啊？好似有七级。 即系你如果去过伦敦咧，你去嗰个 SOHO 咧，唔系净系红灯区啊。 系 SOHO 咧有一个特色咧，就系佢三级底三样沟埋。第一饮食，佢好多靓餐馆。第二就系妓女，好多一流一凤。第三就好多 而家少咗好多噶啦，已经 电影制作公司 系 呢三沟。 同埋设计公司都有好多设计 公司。设计公司系而家呢几年啊变化咁大啦，即系咧嗰阵时有套戏叫《末代皇》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 贝托鲁奇 做贝托鲁奇，投资成几千万美金，当时系几份 partner， 其中一间英国嘅独立制片公司，独立电影公司有份 partner。咁咧，佢就曾经叫过我上去嗰度啊，有啲嘢帮衬。 皇帝啊，叫你 唔系，我去过嗰间。獨立嘅火拍公司，佢得個嗰個寫字樓得三百幾尺啫，兩三張台啊，就係養住三兩條友，佢嗰個腦嗰個創意就係嗰條插蘇搭落荷里活，搭咗落貝托魯奇嗰套戲度，佢哋大家合作搞嗰套咧，即係攞奧斯卡獎出，即係嗰度啲獨立公司係成行成市，幾十間甚至幾百間， 係嘛？咁我哋咪多嘢，多製作，多多電視紀錄片啊，電影嘅低成本製作、啊， 同埋佢哋做得好專咯、 啊。我愛碧鹹啊，嗰類， 即係有啲專到，譬如話專係拍嗰一類嘅紀錄片嘅、啊，大自然生態嘅紀錄片、 啊，歷史紀錄片 係啊， 科學嘅紀錄片嘅， 要乜有乜。 而家香港咧就缺乏啲，即係譬如大部分都係識拍一種嘢 嘅。呢、啊這個就是、跟住就後邊之後嚟嘅問題。嗰、那個創你講創意， 唔係雞先定蛋先嘅問題。 創意要靠有一個知識庫喺後邊，唔係話盲目。文盲就有創意嘅，係嘛？咁你要有一個咧，後邊個知識庫夠唔夠？你頭先講，你話你想拍一套叫做《劫機史》，香港有冇研究劫機歷史成有一個興趣專注而有一個心得嘅一個人，年輕人啊，仲要，因為咧影視獨立製作年輕人嘅工業，有冇啊？ 人嘅天下。 同埋除咗 R&D， 我諗係其實你譬如 BBC 咁樣咧，其實佢哋個公營 發展部、 公營機構，其中佢哋有個。mission statement 即係目標啦，佢哋係要培養自己嘅創意人才啊嘛， 係啦，培養英國本身 培養英國本土嘅創意人才啊嘛，咁你嗱好坦白講，你一個離開演藝學院或者係導演系畢業嘅學生，你一定係要俾機會佢犯錯， 係啊， 佢先會成熟噶嘛，喺個行業裏邊，咁可能佢兩三年之後佢自己開一間公司， 係啊， 咁然後就再提供翻啲內容俾 BBC 咁， 係啊， 咁問題就係你香港。其實唔係冇咁嘅資源嘅喎、香港一樣有培訓嘅機構，不過冇 咁 冇咁嘅， 但係冇咁嘅機會， 冇乜機會啊！ 成熟啊，即係好多時候就大家有啲堅力就有 人才都，我覺得你話有咩人才，我都質疑有冇人哋成行成市咁多嗱。而家翻轉頭 唔係喎，我哋得一類咯，即係我哋偏向係嗰啲即係周星馳式嗰類咯，即係有好多小聰明嚇、但係咧就冇乜即係我哋講得多，即係講得唔好聽啲睇書睇得少。 因為香港教育制度幾。十年来就是为一个目的目宗旨而服务叫搵钱。 是啦搵钱。 一个叫搵 快 钱 同埋搵快钱。 嗱乜嘢系搵快钱嘅呢 ?Sales 啦。 冇错就是经纪人系搵快钱嘅。你左手介绍右手即刻代一成勇5%。 你又唔使諗㗎嘛。 你唔需要读书。你唔需要思考， 咁但 你需要考牌 呢样嘢系因为 你落嘴头就得啦。 因为香港本身就 系 一个买板城市啊嘛， 啊 所以发生事系有原因噶嘛。 所以呢个佢系佢个叫香港嘅胎毒。当初英国佬占你呢个城市都系做乜啫？佢根本唔系想你做巴黎、伦敦， 啱啊！ 佢就系想呢个咁嘅海港咧，同佢做跳板， 买板 踩入大陆嗰度做生意。 系啊， 咁你香港呢个叫咩香菇群带路嗰啲，带嗰个水兵上山，就跟住就收佢两毫子，买路带路费。香港好多画叫咩康咩康斯康康苏啊嗰啲画咧， 康斯游客画， 嗰啲咩游啊，全部就系同经纪 sales 有关。 系。 呢、這個咁嘅咧，決定咗佢。 但係跟住香港就唔可以繼續咁落去啦，係咪先阿頭？ 跟住落唔到嘛？你 跟住咁樣咩？ 手工業、製造業其他係分支嚟噶，主要就係 sales 落嘴頭。 咪就算做手工業，我哋 以前高行 強項都係做啲低層次。 三蘇個著名嘅長邊小個石九公自記，石九公係咩啊？經紀啊嘛，係嘛？ 真係考起 先識啊！ 真係考起啊！呢啲 全真熱線23390209。